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，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，未来多漫长再漫长，还有期待陪伴你，一直到这故事说完。 再没有什么开始，英雄那天空穿越九霄时空，等谁来天摇地动，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。转身向河裂开，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，没有焦灼的星星，畏惧的表情，打破虚伪的重埋客观，请看我大脑听不清，你听锣鼓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！ 我是几点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，我是西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 你们合掌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。一撒两金箍棒不舍吗？ 不曾爱上自由，是不曾。 黑茫茫闹到真正悠悠，这个寸寸痛的事情不是头那么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手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做了鬼话就冷了收工，有些苦衷没人能懂，原来人生也走错线，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，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只是谎话算是个天下，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麒麟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银河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， 注意的话，青春的尾巴拖起牵挂，不肯离开家，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掉就蒸发，要狠心面对，匆匆忙忙的步伐，我傻啦啦啦，你说啦啦啦啊啊，倾盆大雨暖恋是你的头发，爱过的天空空空空空空空荡那么大，一朵云朵都不下，时光里滴答答答答，青春人长大，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，谁能抓住它，生命为何充满这么多无聊的黄瓜，空虚寂寞看着你我他，不下哪里呢？ 找到的。 せーの。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。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。心は進化するよ。もっともっと。 等你想

水还是1500，一天到晚拼了命上次还是不够辛苦，也没关系，反正我连三餐都习惯吃土，昨天晚餐还有剩，要不要给你补一补？吃点土我不算苦，等我薪水2500，找师傅问老虎，图案叫做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头悬两只刺骨，睡觉都不会打呼， 要不要吃点土？嘿，吃土，土，嘿， 都是当局者迷，人物关系我要数一数，七大姑八大姨，还有隔壁老王的鼹鼠，那硬碰硬，反正我是汽车到山前。谁怕谁？虽然我的座驾只有两个轱辘，我不算苦，等我薪水2500，找师傅问老虎，图案叫做问老鼠，不在乎不清楚，反正也都是动物，都是两只刺骨，不吃苦才不吃土， 要不要吃点土？嘿，吃土。 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，美女说拜拜，钞票都进我口袋，美女说嗨嗨，我有广阔的胸怀，我是小可爱，虽然看起来坏坏，我说小乖乖，听个故事再离开， 吃点土吗？ 寂寞。 鞋来搭配你的左肩，每一步都跟不上你，看距离越走去越远。太阳下的逛街，我想紧紧枯萎的薄荷叶，跟不清还要追，哦 恋爱难过环抱的科学，隐藏

just like you in her patient school for bed. And right now I'm so enamored by the way of your love. When it comes to you, I can pull nobody above. You know I can't let go. You know I can't let go. Just like you in her patient school for bed. In love with me. 小孩 醒，梦才刚有苏醒，我们总是被提醒，现实世界是多么无 声，是看不见的空气， 每秒都呼吸，一不小心就被忘记， 无声是挡不住的动力， 叫我学会如何不放弃。忘记骄傲，命运与注定，努力前进，总有一天会变成神寂寞。别怕被看清，征服最壮丽的风景，燃烧的才是年轻。 无声是看不见的空气， 每秒都呼吸，一不小心就被忘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。